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这是四位，给这续人，这是拿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续单。 要喝啥？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到你们俩人身上啊！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87.6兆赫的节目，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啊，还是要继续我们曲艺作品中的三字经这个主题，一起啊借着边听段子边浏览三字经这部中国古代的儿童蒙学读物。这两天呢，我们一直在看三字经里啊，金继明、方独子、搓其药、记其事这几句三字经的作者呀，开始给孩子们的介绍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百家争鸣的这些思想。那么今天我们要了解的呢是兵家啊，兵家呢，这是咱们先秦时期乃至后来啊，一直到这个汉朝，再往后，后世实际上也有人认为啊，我们历朝历代的这些军事家啊，他有自己的军事思想体系的这些人啊，都可以算到兵家当中去啊。他们专门呢就去研究各种各样的军事理论，也在从事军事活动。可以说呢，这是我们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一个精华。那么对于兵家的起源呢，一直以来啊，众说纷纭。那么比较主流的说法呢，认为啊，大家都熟悉这个《孙子兵法》的作者孙武啊，这个呢是兵家的始祖啊。当然也有一些人呢认为，可以再往前推啊，包括有说这个姜子牙啊、姜尚，甚至于呢还有一些神话人物啊，被这个后世呢奉为兵家的始祖。那么这些呢，如果我们是正式的搞学术性的研究啊，肯定呢就不足为信了。我们今天呢说来了解兵家的思想，可能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哦，那兵家那不就是讲打仗吗？啊，各种各样的这个战法，那和真正咱们要说儒家的思想、法家的思想，这都是治国理政的成体系的内容，甚至于说我们在这个人的世界观、价值观的塑造上，那些思想家们他们的这个思想肯定包含的内容更广泛。那么相对起来呢，兵家啊，好像我们讲的就专门是战场上的这些事儿。可如果您真的这么理解啊，我觉得就有点轻视兵家思想的历史地位了，这有点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其实呢，对于兵家的思想来说，他们并不是一味的去讲战场上的这些事儿啊，如何打仗啊，怎么着能取胜，这些呀，在兵家的思想体系当中，其实是很具体的一些我们说方法论层面的内容。实际上兵家的思想一直强调的是如何在宏观上把握战争，这其实是兵法的关键。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这一点在兵家的这些创始人也好啊，后世的这些集大成者也好，他们心里面是非常清楚这一点的。所以兵家的思想、兵家的著作，既是教人如何领兵打仗、制定各种战争层面啊、战术啊、战略方面内容的教材，同时我们也可以把它看成是教人呢如何统治国家、制定国家战略的一个方针。也正是因此，它才能够成为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当中的一个重要学派。虽然我们现在身处一个和平的年代，但是兵家的思想、兵家的作风啊，对于指导我们今天的工作、生活方方面面的内容，其实仍然是有着现实意义的。 这些呢咱们待会儿慢慢聊啊。下边呢咱们先来听一个段子。我们从相声开始，相声这种形式啊，虽然有很多军旅题材的作品，但是呢还都讲的呀是军队生活方方面面的这个内容，直接用相声作品来表述战争题材的段子，这个不多见啊。我们现在其实能看到的呢也就是一段，这是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的时候啊，由咱们北京的相声前辈名家王长友先生创作的一段牵牛记，讲述的呢是解放战争时期的一场战争。我们下边呢就来一起欣赏赵振铎先生和赵世忠先生表演的这段作品。 据说相声演员都是博学多闻，才华出众 啊。不能这么说，哎，反正什么事啊多少全都知道一点儿。 鄙人有一事不明，要在您台前领教一二，不知肯其赐教否？ 这倒好，说着说着他又拽上了。有话请讲当面，何言领教二字？ 鄙人今日郊游，行在公路之上，偶见一物，头如麦斗，尾似垂鞭，额生二角，足分八瓣，炮车耕地，性情缓慢，其色黄，其毛短，其肉肥，其味鲜，或蒸或烤或炖或涮，取肥瘦而报之，其滋味甚美，此乃何物也？ 此乃黄牛也。 你连牛你都见过？ 哎呦，这还新鲜呐，谁没见过牛啊？ 哦，这么一说你一定见过牛。 当然见过了。 你都见过什么牛？ 什么牛我都见过， 你说说我听听。 什么青牛、花牛、黑牛、野牛、犀牛、水牛。哎，跟你这么说吧，是牛我就见过。 哦，是牛你就见过。 对了， 我说一种牛啊你就没见过。 什么牛啊？ 憋死牛。 憋死憋死牛 见过吗？ 没见过。 哎呀，这么一说你就不如我。 你见过？ 哎，我不但见过，而且我还非常熟悉。 你在哪儿见过呀？ 河南。 河南 啊？ 这牛有多大个儿？ 个儿倒是不算大。 有几百斤吗？ 没有，也就是哎30斤零点。 哎呀，那是个小牛犊子儿。零多少啊？ 零1800吨。 嚯，牛精啊。 不精，非常的愚蠢。 那那么大个的牛你们怎么放？ 哎，放可不行，撒手不由人，必须你得牵着走。可是你又牵不好，他还顶你一下子。 往哪儿牵呢？ 往山里牵呢。 对，山里头草多呀，喂肥了好宰。 哦，牵瘦了才宰呢。 哎，这怎么牵瘦了才宰？ 不但要牵，而且要连牵带脱，非得给他脱皮、脱乏、脱垮、脱瘦，非脱得他上气儿不接下气儿才宰呢。 他这话我越听越糊涂了。 不明白了吧？ 不明白。 不单是你不明白，就是连各位同志也是不明白。 是啊， 不单是各位同志不明白，连我都不明白 啊。你不明白像话吗？ 我能不明白吗？ 你得明白。 你不是就问这头牛吗？ 怎么回事啊？ 这么跟你说吧，就是478、大别山1800吨李铁军，明白了吧？ 我更糊涂了。我 怎么还不明白？ 你说这478是怎么回事？ 478就是1947年的8月，这不是478吗？ 哦，这么个478呀。那大别山呢？ 这是1947年的8月，我英雄的刘伯承、邓小平同志率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揭开了大反攻的序幕。在党中央毛主席号令之下，我陈赓、谢福治兵团也一举强渡黄河，挺进豫西，像一把锋利的尖刀，插入了敌人的心脏。 啊， 那这1800吨是怎么回事？ 当时这个蒋介石是惊慌失措，为了做垂死的挣扎，急忙调来了敌人第五兵团，有3万多人， 嚯， 妄想把我军赶回黄河以北。 哎，那你这里头并没有1800吨呢。 这个人太糊涂。 我怎么糊涂啊？ 我问问你，你说说一个人有多大分量？ 嗨，我呀问你这1800吨是怎么回事，你问一个人多大分量干什么？ 哎，你说说这个咱们就好算了。 哦，咱们就能算上来。 那当然了。 那成。哎，那你就拿我说吧。 嗯， 我够120斤。 行，就按120斤算。 嗯， 一个人是120斤。嗯，十个人 是1200斤。 100人 12000斤。 1000人 12万斤。 10000人 120万斤。 30000人 360万斤。 对，一吨等于多少斤？ 2000斤 啊。这不整合1800吨吗？ 啊，你这里还有算数呢。 啊， 不对。 怎么？ 敌人不是30000多人呢吗？ 是啊，他这里不还有不够分量的呢吗？ 是好嘛，他这凑分量来了。那这李铁军是怎么回事？ 敌人第五兵团司令不叫李铁军吗？ 那你这里说了半天也没有牛啊。 是啊，那李铁军的小名他不叫牛吗？ 您瞧这弯绕的。 李铁军小名叫牛，又非常的顽固，所以人们给他起外号，都叫他李铁牛。 嗨，你就说敌人来了不就得了吗？ 这么说他我不省点事儿吗？ 你倒是省事儿了，我听着可费事儿了。那敌人来喽，咱们就跟他打吧。 什么 打呀？ 打 啊！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你都忘了吗？ 没有。 还是的。再说我们和敌人决战的时机尚未成熟，如果贸然行动，不但没有把握消灭敌人，我们自己有可能陷于被动。 那可怎么办呢？ 当时我陈谢首长的计划是放长线钓大鱼，派小股部队迷惑敌人，把这头牛给他牵走，另抽一支部队趁机发动群众，我主力部队则隐蔽待机，随时准备出击平汉线，策应大别山的战斗。 哦， 一旦时机成熟，就一举歼灭李铁军。 好， 这个决策马上获得了党中央的批准，于是就把这个牵牛的任务交给我们13旅和25旅了。 行，没问题，管保你们能签上。 你签呢？ 啊，哎，我哪签得了啊。 还是的，当时敌人是30000多人，完全都是美式装备，我们两个旅只不过是5000-6000人呢。你这是过低的估计了敌人，过高的估计了自己，不讲战略战术就蛮干。哎呀，你这是冒进呢。 对呀，我是盲动了，敌我力量相差4-5倍。 就是嘛。 嗯，那个牵不上了。 牵不上。 哎，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在战略上要藐视敌人，在战术上要重视敌人，要有敢于革命、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精神。你怎么又忘了呢？ 可说呢。 什么叫可说呀？跟敌人还没作战，先从思想上解除了武装了。 是，那我这想法是有点不对头。 肯定就是不对。 是是是， 我们和敌人作战不光是为了斗力，而且还有斗志。 哦， 就凭我们这5-6000人要把这条大肥牛给它牵走。哎，你说我们牵得走牵不走？ 那当然牵得走。我少说话不？我不知道，你说呢？ 我说呀，肯定能牵得走。 哎， 这时领导上命令我们13旅向镇平进发，当时就听滴滴滴滴滴滴滴滴哒哒滴哒哒哒滴哒，立正，向右看齐，向前看，报数，1、2、3、4、5、6、7，起步，走，这拉我和爱老乡老乡靠边走，哎，同志们再见了，8旅，快步前进，好不，走，革命军人个个要老齐， 散到，你们这是干嘛呢？ 行军呢？ 行军不是连话都不让说吗？你们怎么全唱上？ 他不唱不行啊， 一唱不就暴露目标了吗？ 为的是暴露目标啊。 你们一暴露目标，那李铁牛不就来了吗？ 是啊，他要是不来咱们牵谁呀？ 对呀，我把这茬给忘了。 这时我们的部队分成几路，浩浩荡荡前进。为了造成声势，到处都是我们的人，沿途大小村庄全都耗上房子。 是啊， 一个连就说一个营，一个营就说一个团，一个团就说一个旅。 那干什么呢？ 为了让老百姓给咱们做宣传。 哦， 部队一停下来就开始垒锅台，连里头垒，排里头垒，班里头也垒。有一个炊事员一卯劲就垒了他 几个， 47个。 嚯！有那么些锅台干嘛呀？ 那还不够用的呢。 那干嘛用啊？ 有做饭的、做菜的、刷锅的、洗碗的、烧开水的、烧洗脸水的、烧洗脚水的。 烧洗脚水也专垒一锅台？ 洗脚的人多嘛。哎，最后还剩下13个。 那干嘛用啊？ 干嘛用呢？ 是啊， 得了，点柴火让它冒烟吧。 哦，熏蚊子。 哎，熏熏蚊子干嘛？这是引牛呢，诱敌之计。 是啊， 这下的老百姓可做开了宣传。 哦， 他二婶啊，昨天晚上老八路啊又回来了，光骡子马呀就走了有一宿啊。 一宿 啊？ 那咱们得有多少骑兵啊？ 一个连 啊？一个连怎么能够走一宿啊？ 这你不了解情况啊。咱们这一个连由东村口进去，由西村口出去，转回来由南村口进去，再由北村口出去，他我们来回的在这儿转悠。 哦，你们来回在这儿转悠 啊？ 那他一年也走不完呢。 是啊，这下子就传开了，一传十，十传百，有这天个印儿，是越传越神，越传越远，是越传越广，传来传去的。 怎么样？ 就传到李铁牛那儿去了。 哦，传到牛耳朵里去了。 当时李铁军打派他的谍报队四处侦查我军主力部队的行动路线，非要和我军决一死战不可。 他纯粹是找死啊！ 他的谍报队长回来以后向他报告，李铁牛这小子有点半信半疑。 是啊， 你有什么根据这样说呢？ 是， 报告司令，我已经到村子里进行侦查过了，光共军的锅台就有4758个。 这好嘛，净数锅台了， 而且那锅台还都熏黑了嘛。 啊，那就为让牛瞧的嘛。 据老百姓说嘛，光共军的骑兵就走了有一宿啊。 是啊，可我们那一连人还一宿没睡呢。 司令，根据以上情况判断，一定是共军的主力部队，你还不速派大军一举歼灭吗？李铁牛一听这句话，当时他的牛头一晃，牛眼睛一瞪，牛脖子这么一梗， 牵上了。 你怎么知道？ 我，嗯， 你怎么会知道牵上了呢？ 这不你说的吗？牛脖子一梗，牛眼睛一瞪，那不就牵上了吗？ 你说那是普通牛，这头牛它是老奸巨猾，吃过我们的苦子，它不上当。 嗯，那牵不上了。 你怎么知道？ 我这， 你怎么知道又牵不上了？ 你不说他老奸巨猾吗？ 可是他又不死心，他派一个旅在后的盯梢，他自己是按兵不动，以观虚实， 真狡猾呀！ 李铁牛这小子有个怪脾气。 什么脾气？ 你跟他好说好道的，你牵不走他。 哦， 你非得狠狠地揍他一顿，才能把他牵走呢。 这不是贱骨头吗？ 就在这种情况之下，我陈谢首长根据毛主席的军事思想，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方针，命令我们13旅坚决要打下镇平。 打镇平干什么呢？ 因为镇平是南阳的大门。 哦， 把镇平给打下来，李铁牛硬着他的牛头他得闯过来。 这计策真高啊。 于是把镇平是紧紧的包围，周围几十个四号员一起吹起了冲锋号，霎时间惊天动地的战斗就开始了。 是啊， 就听着大炮和咚咚， 怎么意思？ 那个机关枪咕咕咕手榴弹杠， 我杠，他这火全冲我开了。 当时守镇平的敌人可有点慌了神了，赶紧摘下电话来给李铁牛打电话。喂，我要司令部，我要司令部。哎呀，怎么不说话？怎么？哦，电话拿到了。 嗨， 喂，我是镇平，现在共军有几百门大炮向我猛烈轰击，请你火速增援，火速增援。咣， 怎么了？ 打电话人找不着了， 他藏哪儿了？ 让炮弹给炸飞了。 哦，报销了。 战斗进行得很顺利，不到一天的时间把镇平就给打下来了。 嘿， 捉了1000多个俘虏。 哦， 缴获了大量的武器弹药。 嗯， 咱把粮库打开，粮食分给了群众，咱们部队吃饱了喝足了。正在这个时候，就听耳的这么一声。 怎么样？ 牛来了。 这回可牵上了。 这回不但牵上了，而且牵得还挺结实。 怎么？ 你想， 李铁牛非要和我军决一死战不可呀，把所有的武器全都带出来了。 都带什么了？ 什么轻机枪、重机枪、手枪、步枪、冲锋枪、高射炮、平射炮、山炮、野炮、榴弹炮、迫击炮、火箭炮，一人还弄了两脚炮。 哎，怎么一人还弄两脚炮？ 走山路磨的呀！ 哎呦，都磨出炮来了！ 是啊，咱们在头了牵着牛呢，在后头跟着。咱们牵牛在河南这么一转悠，咱们的部队是轻装前进，行动灵活，是斗志旺盛。 哦， 敌人呢是部队臃肿、辎重累赘、呲牙咧嘴。 哎，什么叫部队臃肿、辎重累赘、呲牙咧嘴啊？ 李铁牛带的东西多，武器多，人也多，所以行动起来是特别的笨。 哎呦，还是个笨牛。 可不是嘛，你再看看当兵的，带着钢盔，扛着大枪，围着子弹袋，带着水壶、饭包、干粮袋，背着军毯、小铁锹、小镐头、毛绒毯、鹅绒被、鸭绒枕头好几对，暖水瓶、电石灯、蒸汽炉、大座钟、香槟酒和豆蔻、咖啡奶粉、火腿肉、行军床、手提包、香菜、萝卜、辣青椒。 好，他跑这儿搬家来了。 他不搬不行啊。 怎么？ 他是伺候李铁牛的呀。 哦，勤务兵。 就是啊。 那干嘛还带香菜萝卜辣秦椒？ 李铁牛不是最喜欢吃辣的吗？ 他还没忘了享受。 路又窄，人又稠啊，山炮也炮也挤上了，汽车马车也插在一块儿，弄得是乌烟瘴气。好容易盼到晚上，吃完了饭该睡觉了、刚钻进被窝又钻出来了， 干嘛呀？ 咱们的游击队又去了， 真够敌人受的呀。 咱们跟敌人采用的是魔国战术、弄得敌人是日夜不安，手忙脚乱，是疲于奔命，个的个眼睛也抠了，腮帮子也瘪了。你算咱们由内乡一直把他牵到赤眉镇、这时候我们准备暴露一下我们的力量，狠狠地揍他一顿，以后好把他牵进伏牛山。 是， 于是我们就找这个有利的地形，就跟敌人打响了，就听了大炮 咚咚，机关枪咕咕咕，手榴弹杠杠。 我说你怎么冲我开上火了？ 对了，我不冲你开，你也冲我开呀、咱们谁走前头是谁的吧。 由早晨一直打到晚上，敌人连续发动了十几次进攻，是伤亡惨重，尸横遍野。费了很大的劲头爬上我军阵地，这么一看呢、 怎么样啊？ 一人都没有了。 那咱们的人呢？ 早找地方休息去了。 是啊， 李铁牛还高兴呢，以为咱们怕他了。嚯，洋洋得意万山里兔穷追呀、这时国民党造谣公司伪中央电台也进行大肆的吹嘘。 他怎么吹的？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八音盒。 造谣广播电台 啊， 周律阿司匹林千周，呼号勾嘎的 K， 嘿嘿，三张扑克牌。 国军已讲，共军逼近深山穷路，共军补给困难，伤亡惨重。 他的账给咱们写上了。 国军乘胜猛追，共军走到哪里，我们就跟到哪里。 我们这牵着你呢，能不跟着吗？ 是啊，这时我们已经建立了大片的根据地，我主力部队进行全面的反攻，从许昌到兰丰，一连攻克了23座县城，连李铁牛老家都让咱们给抄了， 连牛棚都给收了。 李铁牛得到这个消息以后，当时之下他是浑身胆战，脑袋出汗，嘴里拌蒜，不敢怠慢， 好德行， 这才知道上了我们的当。 是、 赶紧调转牛头往回就跑，我军已经下达了追击，个的个的劲头都憋足了，每个人就跟长了两条飞毛腿一样，这一宿追了200多里地，兜着牛屁股一串打呀， 牵牛改了轰牛了。 李铁牛到了金刚寺一带，又被我陈粟大军和陈谢兵团给包围了。 是啊， 李铁牛可真急了、当时他的牛头一晃，牛眼睛一瞪，牛脖子这么一梗，经过了一天一夜的激烈战斗以后，你再看这头牛啊， 怎么样， 成了牛杂碎了， 全烂了。 好了，听众朋友，欣赏了北京二赵赵振铎先生和赵世忠先生表演的这段牵牛记，我们第一时段开心茶馆到这儿先告一段落，咱们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我们再和您一起继续听着段子了解兵家的思想。

北广生活时间为您带来优质的商品推荐，节省您生活中的每一分。PM， 这是一档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全新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哟。2018年，北广生活时间微信商城荣耀升级重装上线，限时折扣，秒杀多人拼团，一应俱全。专业人员深入工厂车间，走进田间地头，优质的商品选择，专业的品控把关，推荐更优质、更稀缺、更超值的好商品，为您的购物多重把关，保驾护航。微信搜索北广生活时间，月月有好货，周周有新品，天天有折扣，惊喜不断，精彩无限，是您随时随地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三月踏进北海边，春到春阴柳如烟，我迎你唱惊喜，做梦一下出仙片，红杏枝头春意浓，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饺子上的绿衣签，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你逛过半耳边。 87.6 来了您 的，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里边长字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给这续神，这是囊定，这是天馆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期待 烟花婶，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童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我是您的朋友大鹏，我们继续曲艺作品中的三字经这个主题。今天呢，我们要了解的呀是诸子百家，百家争鸣时期的兵家。刚才上一时段呢，我们也提到，虽然说现在是和平时期，可兵家的思想仍然值得今天的我们去好好的研究啊！不仅仅是我们现在的军人啊，我们说这个军事思想、军事科学领域的这些工作者们需要去研究，我们普通人同样也应该了解兵家思想当中那些可贵的闪光点。我们说兵家呀，在诸子百家当中，可以说它也占一个之最，什么呢？就是它最讲究实际功效。其他的这些思想很多我们说是意识形态领域的啊，高高在上的，从这个哲学层面去俯视生活中的很多问题，但是兵家的思想在整体上宏观上进行把握的同时，还特别的注重我们所采取的每一个行动能够产生哪些实际的功效，他们的目的性是最强的。兵家的思想其实从目的上来讲，我们说就一个，取胜，战场上要取胜，我们治国也要取胜，至于取胜你是用什么样的方法，是不战屈人之兵啊，咱们都说说这好，还是以战争屈人之兵，我是小股部队袭扰突袭取得的胜利，还是以人海战术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围歼取得的胜利，我是用水攻胜的还是用火攻胜的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最后我们要达成我们的目的，取胜。那么现实生活中我们其实能够看到，很多时候我们会被那些纷繁的具体的这些事物啊所迷惑，有时候反而忘了自己最根本的目的是什么。现在那些无头绪的信息啊线索当中，很多时候把我们真正要追求的最根本的目标都忘记了，那怎么可能最后有好的结果呢？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兵家的这样一种思想，对既定目标的执着追求，这对我们每个人现实的工作生活都是有着指导意义的。而且再往大了说啊，我们从国家层面来看，即便是处在和平时期的我们，那么也要看到战争的威胁依然是存在的。任何时候啊，无论是我们的国家还是我们每一个公民，都不可以在这个问题上啊丧失警惕。在兵家的著作当中就曾经明确地说过啊，说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你这国家再大再强， 如果你就是喜欢打仗，满世界去招这个招那个，老想着再去抢更多的土地啊，再去扩张自己的势力，那你最终的结果一定是自取灭亡。那么天下虽安，妄战必危呢？即便天下啊都已经是安定的了，国与国之间也都交好，也都和平，不打仗了。可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你忘了战争的威胁，那你这个国家呀，离陷入危机危险当中也就不远了。先贤的这些警示，我们放到今天来听啊，仍然令人感觉振聋发聩。包括毛主席曾经说过一句话，很多朋友都听过啊，说我们爱好和平，但以斗争求和平，则和平存；以妥协求和平，则和平亡。这和2000多年以前兵家的思想不是一脉相承的吗？下边啊，我们再来欣赏一段军事题材的曲艺作品，这是快板书艺术的一代宗师李润杰先生演唱的快板书《长征》。 火山爆发，天地动，那么中国人民大革命，是千里雷万里电，把这旧的世道要改变。黄河长江滚滚流，我们劳动人民要抬头，革命的火呼呼的涨，是人人跟着共产党。共产党毛泽东领导我们人民做斗争，革命的道路多么艰难，咱们武装斗争了几十年，从黑夜到天亮，咱们中国的大陆全解放。哎，青天高，蓝天高，五星的国旗迎风飘，国旗就像太阳一样红，中国人民翻身成了功。喝水可是不忘口井的人，我们永远忘不了解放军，永远忘不了解放军。咱们解放军500万生龙活虎的英雄汉，钢样的硬，铁样的坚，他给我们人民打下了好江山。战士们流血又流汗，他的英雄事迹千千万，就在河里的鱼，天上的星，就在革命的故事，就数不清了。可是说不完，数不清，我唱上一段您听听。咱们红军25000里地大长征，提起来世界都吃惊。这一段历史的故事可真生动，准保您越听越高兴。首先我来谈一谈咱们红军诞生在哪年，要提起来就得说从前，那还是1927年，蒋介石叛变了大革命，他是调转枪口来反共，长空的舌头蝎子尾巴，他是好凶好狠的好毒辣，血淋淋的大屠杀，权杖的帝国主义撑着他，可是想要扑灭大革命，蒋介石真是在做梦。咱的头可断，血可流，咱们中国人民要自由，他可扑不灭，杀不绝，咱们革命的斗争更坚决。可是要革命革到底，把这革命的大旗高举起，革命的人民没有武装，就好比战士没有枪。在那年8月1日，南昌就发动武装起义，井冈山大会师由毛主席、朱总司令来领导，咱们工农红军成立了。咱们可是成立了工农红军，蒋介石可怎么能甘心？可别忘了，天下的那百川归大海，人民的军队发展得快，红军他可越来越壮大，蒋介石越来越害怕，他勾结帝国主义瞎胡搞，是张牙舞爪的闹微超，可是四次微超都失利，送给了红军的好多的新武器。战士们说，这个反动头子贼老蒋，他是咱们运输大队长，蒋介石他失败发了疯， 他亲自带了百万兵，可是呲牙咧嘴的来行凶，他个五次又来大进攻。在这时候走了这个蒋介石，他要反共，我们中国还有大变动，那就是918大事变。日本把这东北来强占，蒋介石卖国不抵抗，他可一心只要打内仗，民族的命运多危险，共产党一定要来管。红军他可冲出了蒋匪的包围战，可他浩浩荡荡往北进，北上抗日救中国，不怕困难和挫折。大晋军从江西起，他长征了25000里，长征的那故事实在多，我就接接连连的往下说。就在这1934年，咱们红军长征直向前，冲垮了三道封锁线，打垮了敌人几十万。35年的1月还是冬天，这北风呼呼透骨寒，这个红旗滚滚随风飘，咱们红军的革命的心气儿高，浑身上下都是劲儿，人人头上冒热气儿。进贵州走到中间，先前的那乌江横在了前，两岸的那山石插上了天，江里的那黑水呼隆隆翻，往下看漆黑一片，水里的那暗礁千千万，一只小船都没有，这对岸还有敌人来把守。要想过江得有渡口，热不然叉翅都难飞走，可是没有翅膀没有船，要想过江真危难。困难难不住共产党，下定了决心把法想，首长把这地形看个周全，就像这战士们来动员，把天险变平地，突破了乌江打过去。战士们擦掌又摩拳，人人照明齐上前，选出来20几位英雄汉，背上了枪，带上手榴弹，他们跳在水里往前窜，黑水翻滚浪奔腾，战士们的活像一群龙。敌人在这对岸的高山顶，这个炮火打得极又猛，冷风刺骨浪透冲，第一次试渡没有成功。红军战士咬紧了牙，动手他们砍竹子做竹筏，做好了竹筏，看好了路，准备着夜里再偷渡。在那一天又没月亮还没星星，可是到处一片黑咕隆咚，风卷浪头哗啦啦，咱们红军战士就上了竹筏，第一只竹筏往前闯，那上边坐着5位战士还有1位毛连长，这第一只往前滑，2只3只也出发，岸上的红军瞪着眼看，可是半天信号也没见，东方的天色快要发白了，有2只竹筏又回来，说风太大水太急，把这竹筏冲下去5-6里，第一只竹筏失了联系，还不知道冲到哪里去。这个有困难再努力，咱们红军从来不泄气。战士们说，只要是跟着毛主席，一切的困难能度过，一切的胜利有把握。咱们1次2次不成功，强渡乌江再冲锋。18位英雄上竹筏，炮火给掩护着往前滑，可是砰砰砰，这个哗哗哗，敌人他的枪弹连珠发，忽然一阵机枪响，岸上给走来了毛连长。毛连长昨夜就过了江，皆因为情势太紧暂时防，18位勇士一强度，他也走来了往前冲，打的敌人一阵乱，18位英雄登了岸，猛打猛扑猛进攻，敌人可乱成一窝蜂。英雄们拿下来了重要的江口，敌人那个活像丧家的狗，下地他们腿肚子筋直转，家里一把满处转，嘿，满处滚呐，满处转，是东跑西颠没法办。英雄们一阵风的向前赶，马上这个占领到制高点，紧开炮，紧开枪，大队人马冲过了江，天快亮了，东方红把这红旗就插上遵义城了，大进军可就向云南了。有的金沙江水横在前，江水流得急又急，红军要过去可不容易，正找渡船正打拼，逮住了敌人传令的兵，传令兵开头时害怕， 后来他跟慢慢的说了话，他倒说我的老家在东北，那年来了日本鬼，奸淫烧杀闹翻了天，我的家破人亡逃进了关。这个蒋介石啊抓壮丁，捆着我的胳膊来当兵，当兵我这当了两年多，受的苦着就没法说了。这个蒋介石不打日本，他一心祸害中国人，黑不隆冬不见亮，咱不知道为啥来打仗。传令兵他把这底细说个分明，就是对岸白军有一营，白身手黑夜防，生怕咱们红军来渡江。心里头15个吊桶来打水，是七上八下的指导鬼，眼下他们守着几只船呢，看得比脑袋还值钱呢。俘虏道说得很详细，可这没船也是过不去呀。这个作战不能光靠打，有困难还会想办法。红军的智慧真叫棒，敌人这个一下就上了当。咱们红军定计要过江，换上了蒋匪军的臭军装，隔着这个江岸高声喊：哎，快给我们放过来船！敌人他个一见忙喊好，说我们正愁人马少呢。这四只船可是成一排，是刷刷刷的送过来。咱们红军战士沉住了气，可是不慌不忙的坐上去。过了江，咱们一睁眼，轰轰，哗啦啦啦，机关枪啊，手榴弹，红军这个蹭蹭的上了岸，敌人这个乱成一大片。沿岸的百姓来支援，送给了这红军几十只船，大队的人马渡过了江，杀的敌人死伤又交枪。红军在那地色高又妙，敌人这个做梦也想不到啊。过了这个金沙江可还不算，更大的困难在前面。为了是那摆脱敌人追赶，要抢渡大渡河这个天险，为了是提前去偷戏，决定得通过了移民区。红军是人民的子弟兵，专和反动派这个做斗争，要斗争求解放，少数民族也是一样，他们讲团结，可是讲争取，可是不许对他们瞧不起。刘伯承将军走上去要和小叶丹他拜兄弟，这个小叶丹是移民的头，他紧紧拉住了将军的手，他看咱们红军有纪律，将军讲话又和气，又听到将来红军打胜仗，移民也要得解放，全国的人民享太平，是团结友爱的大家庭。这个小叶丹这个心喜欢，他指指地下指指天，愿意和将军结金兰，拜兄弟结金兰，千万这个移民都喜欢，他又跳舞还又喝酒，是欢送红军往前走，一杆红旗高高的举，红军就通过了移民区。张铁的红军的更下劲，那快点马上的往前进，加紧抢渡大渡河，是吊的敌人防不得，不怕风不怕雨，一夜走了240里，刷刷刷的往前赶，占领了安顺场的渡河点，得到了一只啊渡河的船。战士们一见真喜欢，这个大渡河浪奔腾，是覆水架桥都不行，想渡河还真为难，全都靠这一只船。先不表红军要渡河，再把这个反动头子说一说，嘿，听说丢了安顺场啊，急坏了反动头子贼老蒋，他打电报叫军队说大渡河可一定不许退啊。他不叫退分兵力，我们怎么样打过去呢？那么红军要渡河去冲锋，找来了8位老艄公，这老艄公他会划船呢。好在这个战士冲上前，艄公这个听说是红军，他点点头啊，指指心说受压迫，到了如今是苦挺苦海万丈深，河边大渡根连着根，红军百姓心连着心，天上的星星跟月亮，咱跟着红军求解放，天上的星星跟月亮，咱跟着红军求解放。工农红军大长征似的英勇善战的钢铁兵，难不倒冲不散打不垮拖不烂，后面有人民千千万，为革命有困难是坚决克服向前干，这克服困难来作战，咱们红军过河怎么办呢？工农红军开了个会，组织这个渡河的突击队，共产党员抢先报了名，全体的战士都响应，总共可小小的一只船，这可叫上级为了难，挑了又挑，选了又选，决定了17位英雄汉带上了这武器和手榴弹，这8位艄公划起了船，把这木桨抡得哗哗转，这个小船快得像支箭，岸上的红军紧开火，掩护着英雄去渡河，敌人的炮火响连天，可他打得水面浪花翻，英雄的小船直向前， 英雄的眼睛瞪得圆，这子弹嗖嗖向金鱼，这个子弹打破了小船里，艄公们咬紧了牙，使尽了力气拼命划，这个小船里的这水快满，可是离着对岸就不太远了，两岸杀声喊连天，十七位英雄往上钻，机关枪手榴弹，这个火苗黑烟呼呼的窜，马刀劈杀紧冲锋，敌人这个败退乱哄哄，他们死弟子啊散敌散，丢下了武器一大片，又纵队大胜利了，咱们红军得船过河去，左边纵队绕了个道，为了是抢夺泸定桥，敌兵这个烧毁了泸定桥，只剩下了铁链十几条，两岸的石壁像刀削，下面的水急响升高，铁链高河水深，低头一看眼都晕，红军战士不怕难，夺桥的英雄奔上前，盘住这个铁链往前爬，敌人他的炮火紧着打，这边的红军也打得紧，这个迫击炮他打得准，敌人他还想耍花招呢，说我们交枪我们交，红军喊呸，不要烂枪不要瞧，铁链的英雄爬得勇，好像是活虎举生龙，眼看着快要到对岸了，敌人他的烧桥停火乱窜，照红了水，照红了岸，照红了24条英雄汉，赵红那个英雄愤怒的脸，赵红那个英雄冒火的眼，英雄们这个高声叫，誓死要拿泸定桥，桥停大火呼呼呼，英雄这个英雄快往前冲，敌人这个一见傻了眼，手忙脚乱吓破了胆，桥墩上的敌人要炸铁链，英雄们拉着手榴弹，轰哗炸的敌人雪花溅，胜利号响敌人头，红军就拿上了泸定桥，这够多门不容易呀、啊！咱们红军英雄惊天地，我唱到这儿可是不休息，咱们接着连连的唱下去吧。在这35年的6月天，红军就走到了大雪山，雪压着雪，山连山，雪山上高，街上天，飞鸟绝迹没人烟，这个北风呼呼的绕山间，这个冰茶小雪到处翻，可是出气难，吸气难，把脚迈步行路难，哪一个要是走不动，一倒到雪里就送命，战士们个个气之喘，使尽了力气往前赶，可是步步走是步步响，是为了人民为了党，我扶着你你扶着我，心里头烧着革命的火，咬紧了牙过难关，红军就翻过了大雪山，红军他过了这一关呐、啊，往前走还是有困难，再一次困难就是草地，这草地一望没边际，满地的深泥长水草，要走在了上面难拔脚，要踩着泥坑陷下去，这个活人马上能断气，红军的战士粮食少，上级就号召尝百草，嚼野草吃野菜，饿得急了就煮皮带，困难多任务重，革命的意志更坚定，他们说钢铁越打越强硬，咱们可越苦越坚定，可是为人民，可是为革命，一切的困难能战胜，克服困难是英雄，吃糠咽菜也光荣，有了党就有希望，心里头热乎又喝亮，有一个小鬼他才17呀，他吃着野菜笑嘻嘻，他说我今天吃草吃鞋，你这革命胜利我开飞机，嘿啪啪啪，好好好，一切的困难都过了，翻过了雪山走过草地，战士们长出一口气，刀出鞘枪上边，还要过最后一道关，往前奔往前走，是要打天险辣子口，党发出号召快前进，鼓励着战士们加把劲，两边的山石入云端，抬头只见一线天，战士们说金沙江大渡河，咱们这个红军都闯过，想打铁快趁热，最后一关要突破，千万就是弟兄一刀心，咱们是党的铁红军，岷山赵凤辣子口，是死也要拿到手，敌人这个漳州地势好，我们打得够不着，咱们红军七次大冲锋，这个地势吃亏没成功，这时间要是往后推，咱们红军一定要吃亏，战士们想主意，解下来了绑带当绳梯，千丈的山石万丈的壁，一步一步的爬上去，沉住了气稳住了心，战士们个个咬牙根，60位英雄爬到山顶，敌人他一点没惊醒，一声喊杀惊天地，两路加工扑上去，这个辣子口子们一打开，大队的红军杀上来，打着敌人喊爹娘，我真是鸡飞狗跳墙，乱跑乱爬乱打转，长下篓子翻了个个，您听着是多欢喜，咱们红军真是了不起呀、啊！红军这个忘了冷和饿，高唱凯歌真快乐，往北堆打胜仗，把红旗插在岷山上，我唱到这儿 不算结尾，咱们红军目的是到陕北，经过了多困苦多艰难，长征走了整一年，敌人这个飞机先上转，是来回扫射扔炸弹，红军这个冲过了11省，红军这个解放62县，红军他吃苦又流汗，消灭了敌人几十万，越过了天山河万水，最后他红军到陕北，陕北会师大胜利，建立革命的根据地，中国历史几千年英雄的事迹数不完，红军他长征25000里，历史上没有军队能来比，红军那个到哪哪轰动，千万人懂得闹革命，长征是篇大宣言，告诉帝国主义反动派，要战胜共产党是难上难，长征是架播种的鸡，他的革命种子撒满了地了，要开花要结果，要建立自由的新中国，毛主席领导的好，千辛万苦都过了，长征虽然难上难，革命的力量得保全，走上了抗日最前线，又领导抗日整8年，打得日本完了，但这个蒋介石又打内战，中国人民和解放军这6亿人民一条心，心心向着毛泽东和从延安拿到北京，为解放全国做斗争，这个大旗一举到处轰，他们中国大陆见光明，中国的大陆全解放，解放军到处打胜仗，当年没曾有没战，如今雄兵几百万，小立地头顶的天，一手保住了好江山，解放军好比铁臂与铜墙，和平的生活有了保障，生产建设忙又忙，国防的力量要加强，保卫咱们祖国海陆空的建设现代化的国防兵，打垮了无数侵略者，和平还要靠斗争，全世界人民团结，仅是积极争取世界持久和平。 欣赏了李润杰先生演唱的这段快板书《长征》，我们今天开心茶馆下午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大鹏感谢您的收听，今晚的9:30，在我们晚间版的节目中，我的搭档季彤还要接着和您一起分享现场评书，也欢迎您到时关注我们的节目。 下面请欣赏第5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丝路新绿》，晓光作词，刘青作曲，白雪演唱。 东望山河壮丽，西去丝路万里，自古驼铃往来，亲友八方行旅，列车横贯东西，笑语，朋友分享繁荣，梦想展开羽翼，不计星辰，记载下沧桑巨变，诗书情话传承着和平友谊，山河壮丽，西去丝路万里，自古驼铃往来，亲友八方行旅，列车横贯东西，公路对街笑语，朋友分享繁荣，梦想展开羽翼，乘着和平友谊，命运与歌，那生生不息，丝绸之路上春风。